完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钟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东移高空槽和副高外围偏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那今天午后呢，本市西部和北部地区将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出现，局部地区将会有短时雨强较大，请注意防范。目前呢，本市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当中，请市民朋友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以免发生危险。今天呢，本市气温较高，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具体预报，今天下午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东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因领导全校罢饭而被开除，大学因领队探险而被留校查看处分，英语四级没过却赴美带薪实习，在新西兰打工旅行时三次放弃绿卡，从一无所有到众筹320万创业，身居终南山，过着没水没电的日子，重新上路。这样的经历出自一个人，他就是行者小强。他总说自己是打不死的小强，现如今他是青年励志榜样。今天的读书俱乐部为您推荐他的两本书，间隔年在新西兰和我不想被这个世界改变。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那今天为您推荐一本书，叫做间隔年在新西兰。那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做行者小强。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小强，欢迎你小强。 Hello， 大家好，我是行者小强，一直打不死了。 嗯， 我来咯。 其实说到了小强，他的这个名字一看就是他的笔名或者他的艺名啊。 对。 但是这个名字小强，我们能够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强的这样一个强者。小强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我觉得你还是自我介绍一下吧。你出生在哪儿？然后后来为什么去了新西兰？ 对，其实我是生于89年，然后长于河南的一个小乡村，然后在河南生活了近20年，然后之后上大学就去南方上了，去了桂林旅游学院，再之后就开始了我自己的在海外的漂泊，在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边工作边旅行的生活。 对， 然后我对自己的一个自我评价就是一个有绝对执行力的理想主义者，孤独且孤傲地活着，是我一个自我评价。 应该这么说，我觉得要是让我介绍小强，我先为大家来介绍一组数据啊。2009年到2012年，这是3年的时间。背包中国16个省。2012年赴美带薪实习，2013年骑行西藏和海南岛，2014年新西兰打工旅行，2015年台湾自由行，2016年身居终南山。这个好像，跟我们所认识的一个普通的快要90后的这样一个年轻人不大一样。因为我们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履历上应该是从上学到工作，然后呢即便是你要去深度游，那可能你也是做一个爱好哈，有一个主线，但你好像是一个无拘无束的人 啊，就是到哪儿去都非常的随性。 在我看来，没有比追求自由更为重要的事儿了，这样的。所以在随后里面就有了3年在欧美的工作旅行的一个经历，因为我感觉好像常人所追求这种东西啊，好像不太适合我的路径，好像我应该我一直感觉好像我生而不凡，我应该有我属于自己独特的路径。 嗯，对，你上大学的时候是在桂林的一个旅游学院，其实我们觉得可能你会比较喜欢旅游，但是为什么会想到做人生那么多的大跨步，比如说上完学之后立马又去国外求学，又去打工，这个过程是什么激发了你觉得我要去外面看一看走一走？ 我从小就有那种旅行的想法，不论是高中时坐着绿皮火车从我们县城坐到了北京，还是随后的上大学时第一次去徒步彻底爱上了旅行，还是到毕业之后选择去美国实习，然后其实都是从小有一个奔着这样一个环球旅行的梦想。我随着自己慢慢长大，从刚开始的走出河南走遍中国，到走出中国走向世界，这样一个慢慢变化。因为旅行它是一个人很承载很多很多自由，很多梦幻，很多诗和远方的地方。对我那种当时也没有特别追求的人来说，好像好像便是我生命的全部。所以随后的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制定这样一个环球旅行的一个计划。 你心中一直有一个环球旅行的梦想，只是静待时机，当它出现了，然后我就可以去环球旅行了。 对，所以学生的时候就去美国实习，毕业之后就去拿到了这种打工旅行签，就去欧美。 我们就可以从小强一开始踏出国门聊起。其实在09年到12年的时候，你是背包到了16个省去旅行。 对， 这是你大学毕业后的事情。这三年 大学期间， 然后呢，在2012年赴美带薪实习，当时去的是什么地方？ 然后我去的是美国密苏里州的一个小镇叫 Branson， 它是叫用中文名字叫 Branson， 是一个美国的乡村音乐之都。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影星，然后 Andy Williams 也是他的故乡所在。在那个地方我是在希尔顿酒店做这个服务员的工作。对，然后所以每天都工作4到5个小时，所以有大量的时间可以在当地玩，因为它是一个度假小镇，所以接触最多的就是乡村音乐的一些表演。 当时去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去美国其实无论是费用上啊，还是这个对你来说就是各个方面的条件都要非常的苛刻一些，你当时是怎么去的？ 因为那个时候还是学生，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开始申请了，然后他那个项目叫国际大学生赴美实习项目。然后当时也包含我们北京的一些外国语大学的一些学生和我们就是全国各地的学生，大概有几百个人吧，去了。然后我是那期的一个学员之一。其实这个项目是去的，很多人家境都比较好，像我的情况是家境比较稍微在。 当时你怀揣了多少钱？ 然后我怀揣了差不多是7000-8000块钱。 那还可以啊，至少有小10000块钱的这样一个。 对，兑换完之后印象很深，差不多是有1000多一点的美元。 因为你还要路费吧，是不是？ 对，然后所以说是在那个时候其实是第一次环游世界，其实是蛮多是父母的一个支持，但是他支持我并不是给我钱去旅行，而是支持我让我在那边有个实习的机会。然后真正在那边之后，我要靠我自己工作来换取我自己的一个就是到处旅行的费用。但是这个机会踏出国门，这个机会包含来回的机票是他们出的，但是到那边之后我怎么生存，在那边之后怎么赚钱，那是我的事情。所以基本上还得一半靠父母给你一个机会，一半靠自己在那边工作赚取一个旅费。 当时工作觉得苦吗？在国外？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最大的感受就是感觉压力好大，因为英语不 OK， 但因为我英语4级都没过。尽管后期通过了美国希尔顿酒店他们雇主的面试，也通过了他们使领馆的一个面签，就是用英文。但那只是说运气好，或者说我前期努力了一点准备口语，但到美国之后大家英语都说得非常快，然后另一方面各地还存在着 dialects 方言，就慢慢的就感觉哇完全搞不懂了。然后在工作过程中跟客人的，在希尔顿酒店毕竟是一个5星级酒店，服务过程中带来了很多不便，每次都是然后别的同事在前面，我在后面紧跟着，我不敢独立处理问题。对，所以当时是语言是我最大的问题。所以在那个期间就是经常下完班之后，在下午2点就下班之后第一件事就去教堂，然后去让牧师和那个让神父和修女教我学习英语，学习2个小时。然后剩余的时间晚上 会请邻居家吃中国菜，然后吃中国菜期间不断的用这种交流，就学会了一些很多单词。 哇，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如果你要上语言学校，其实费用还是蛮高的。 对， 你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请你们吃饭，然后在家里吃，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还挺温暖，然后呢还能跟你进行交流来学习英语。 对，大家想过没，就简单一个吃饭，你也邀请你邻居去你家吃饭，你住的地方，你想就这一个事情，你要去沃尔玛买菜， Walmart 这个单词学会了，然后你要去买菜，买菜的过程中你是不是要去见一些单词，像 garlic 金桔葱姜蒜对吗， soy sauce 这样一些东西，然后这个挑菜的过程中不懂的时候，你的邻居是不是告诉你怎么念，对吧，像芹菜 cilantro 他是告诉我，但是你做饭的时候是不是要，比如说我想用炒锅，他们没有炒锅，他们是只有pan， 我想要的是 wok， 然后就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交流，就会不懂之后就会有那个有道词典会进行翻译，然后之后那个单词就学会了。在炒的整个做饭的过程中，然后就是会聊聊这个，他也会就是也会聊，吃饭的时候几个人在餐桌上的时候，然后也会去聊一些东西，同时你也会了解一些西餐礼，比如说他告诉你，然后他们都用的是公筷公勺哈，不像中国的直接拿着那个去吃。另一方面就是在吃饭的过程中，只不要发出声音，然后食物在嘴里面慢慢嚼咽，不要露出牙齿，然后和咱中国的这种不太一样，在中国是比较好，是会发出点声音哈，或者露出牙齿，但那边认为是很不尊重对方，他们需要安静， 就是一种餐桌礼仪， 对对，然后还有最后一道菜可能会是一个甜点，所以我吃完之后还会来一个叫 dessert， 然后会有个甜点 apple pie 或 banana pie， 就是这样 的。哇，能学到好多词汇啊。 对，所以那个时候整个下来就一个做饭就会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这一年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也是一个转折吧。 挺大的，因为毕竟那个时候是快毕业的时候去的，回来之后都已经毕业了，然后就是算是一种实习，但是也是真正环球旅行的第一站的开始。那个时候去了美国之后，一下子让我坚定了一点东西，接下来我必须继续走下去，因为突然我发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另外一个民族和我们中华民族好像不太一样。然后可能我们之前所认为是对的或者错的，但另外一个世界可能和我们的想法看法是不一样的。突然我感觉我就重新就在想，这个东西一定是很奇妙的，所以我当时就在想，那下一个国家会是哪儿呢？所以一从美国回来之后，我都开始在想，哎，哪个国家会有工作签证？哎，哪个国家我可以去？然后我是不是要做一个出境领队，然后带中国人去欧美去玩，然后通过这条路走，还是通过国外的工作签证去走？我当时就已经在筹备这些事情了。 哇，所以呢，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做《间隔年在新西兰》。这本书其实就讲到了你从美国回来之后，你的想法又再一次变成了梦想变成现实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然后算是我环球旅行的第二站。 对，这中间其实在2013年的时候骑行去了西藏和海南岛。 对。 为什么选这两个地方？ 然后其实当时毕业的时候本身毕业礼计划是骑行西藏，但是没想到是然后毕业的时候去美国实习了，所以写了一篇文章叫迟来的毕业礼骑行西藏。所以因为它一直是对所有人来说，就是西藏这个地方好像是成人礼的最好的一种见识嘛，因为它要穿过海拔4000米以上的13座高山，然后海拔5000米以上的2座高山，如果整个骑行过程中你会经历一个风吹日晒，会让整个人就是经历了一次成长的蜕变，这样的我感觉它是最好的毕业礼和成长礼。对，但后来为什么之所以去海南岛，是因为骑行完西藏完之后，后来想想，哎，我应该是不是骑个海岛呢？然后我还没去过海南呢，然后就是顺便就去了。但骑行海南是比较顺利的，因为没像骑行西藏那么酷逼这样的。 所以就骑行了西藏和海南岛。我觉得小强是一个执行力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你看，2013年去了西藏和海南岛，本应该下一年要休息休息啊，调整调整，是不是要找份工作？结果2014年真的开始贯彻和实践了他的梦想，就是去新西兰。 对， 新西兰这一站是怎么想到要去这样一个国家？ 因为当时是正好就是在我 婆从美国回来之后，然后去一个地方叫三峡大坝。 嗯， 去那儿旅行完期间，有一个异豆青年旅社住下来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给我说：“哎，那个小强，你知道吗？咱们现在对中国开放一种签证，叫打工旅行签证。”我说：“有吗？”他说：“真的有啊。”他说：“新西兰就这一个国家对中国开放，你可以考虑去那个地方边工作边旅行啊。”他是针对不超过31岁的中国青年人。 嗯， 然后要求有一定的雅思成绩才能去。我说没关系啊，雅思我可以考啊，反正从美国也刚好学了点英语。然后接到这个签证之后，我就很兴奋，你知道吗？那段旅行之后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我很兴奋，到处上网查新西兰打工旅行的资料。查完之后，我知道这个条件我都能符合。然后在这个旅行结束之后，我马上就开始筹备这个签证材料，准备考雅思。就后来在当年就出发了。 我觉得也是运气非常好，加上你很努力，过了雅思，后来也符合了要求， 对， 就去了新西兰。 对， 那去新西兰做什么呢？ 去新西兰其实当时的想法就是在那边边工作边旅行赚点钱，之后再去环球旅行下一站哈。 嗯， 然后但是呢，在这个谈一下这个工作当中存在的问题，就是就是在那边做了至少是15份以上的工作，然后就是在那边待了1年0-3个月，然后做的多数的工作是农场工，因为他们之所以开放这个签证，是因为新西兰是一个农业大国，每年这个他们缺大量的季节工，然后他们需要大量的是外国劳力来解决这样一个季节工的问题，所以他就给我们开放了这个打工旅行签。但是他又要求我们每份工作不能超过3个月，因为他申请这个签证的类型的人都是背包客。 嗯， 他不希望是我们背包客最终是来，就是来在他们国家长期工作，然后是让他们国家这样的一个然后可能是对当地一些好的工作被我们占领了这样。所以他对工作都有要求的，就是每份工作不能超过3个月，然后是他很希望你从事的是季节性的工作。所以我在那边做过猕猴桃，在采摘猕猴桃，采摘葡萄，葡萄园剪枝，然后苹果园剪枝，采摘过那个苹果，然后就是做了特别多农场工，也特别开心吧。可能在别人看来是有点做苦力，但是我是感觉，哇，一下子实现了我那种诗和远方的梦想。因为我虽然在农村长大，但是我们家里面种的是小麦或者玉米这种东西的，然后没有种这么多水果。然后我最喜欢的水果就是香蕉和葡萄，并且在那边还可以尝到。然后我还可以了解到，原来葡萄原来是在冬季是这么剪枝的，为了来年它怎么发芽，怎么结果。 嗯。 然后就是我也没想到，哇，原来苹果的情况下还有这么多种颜色。然后原来没想到清晨的那个带露水的苹果吃起来是如此的甘甜。然后那个时候一下子就感觉真的是活在诗和远方的世界里面，就是。 你并没有觉得苦，反而觉得是一种乐在其中。 非常幸福，那个感觉就是。真的是当清晨的时候，你能看到有一些苹果上面洒满了露水，有粉红色的、浅青色的、深红色的，随便采摘一个你就吃到嘴里面，并且你会发现，哎，一天工作下来8个小时，一天好像可以赚500-600块人民币哦。然后好像工作也并不是说特别难，你知道吗？然后还挺轻松，然后还各种拍，你知道吗？各种拍照，各种录视频啊，我感觉真的是挺嗨的。还有和全世界的背包客，和阿根廷的、德国的、意大利的、法国的，就是还有当地的毛利的本土人，还有周围的一些岛民，像斐济的一些岛民，哎，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在这边，哎，然后边摘边聊天，哎，可以 practice my English， 可以锻炼我的英语，哎，我感觉哇，可以有钱，可以锻炼我的英语，还可以交很多朋友啊， 还可以吃那么鲜美的水果， 啊，对我来说，哇，天哪，天哪。既然有这样的事情，对，那个时候其实是特别幸福的，做季节工是特别幸福的。 嗯， 但是后期的时候可能我的季节工然后也都做的差不多了，想尝试一些办公室的工作，然后那个时候也差不多经历了差不多半年多，英语又继续提高了，所以后来我又申请了一个那边一个游戏公司叫 EB Game， 是澳大利亚新西兰最大游戏公司叫 EB Game， 然后没想到就申请成功了，然后我就成为了我们那个游戏公司总部然后唯一一个华人员工，然后就是也是那段时间可能在和他们相处的时间蛮长的，正常来说就是我这个工作为他们不能超过3个月，然后但是呢，因为后来就是我又延签了3个月，所以说又可以为他工作6个月， 嗯， 所以我在那是连续为他工作5个多月， 然后五个多月之后呢，他又给了我三年的工签，然后哇，一下子感觉哇，绿卡的机会来了。因为新西兰的情况下，只要你连续工作几年以上，是可以申请绿卡的。 嗯， 然后但是我最终还是想回国嘛，所以就辞去了游戏公司的工作，还是选择回国了。嗯、 对，其实小强应该是一个特别有趣的这样一个年轻人，因为他刚刚讲到的是他在新西兰的应该是一年的时间吧， 一年零三个月， 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的经历，但是其实讲的比较简单，这里面有很多特别有趣的。嗯、这本书当中也写到了，比如说你在新西兰打工的时候，当时是做这个农场工的时候，有一个叫做与工头斗，其乐无穷，特别有趣。 对，因为是当时其实我们找很多农场工，农场主是不直接雇佣的，他往往是把工作给工头，工头雇佣我们。我们雇佣我的有印度工头、马来西亚工头，然后就是还有、我们的华人工头，还有当地的白人工头，嗯，的各种各样的工头。但是其实在工作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不愉快，比如说是我们的华人工头呢，他没有给我上税，同时呢然后还克扣我的工资，地域最低工资是违反新西兰的法律规定的。像那个另外的一个白人工头呢，他其实那个是当时是女皇的生日，应该给我 1.5 倍的工资或者 2.5 倍的工资，但其实没有给，给我的是正常工资。然后也包含后面的就是印度工头，他曾经然后在做工的时候，明明是一天我工作了十个小时，他把我的工时写成了九个半小时，那半个小时没给我付工资，我也很生气。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也算稍微聪明一点吧，有维权意思，我就我和他们之前都签有合约嘛 ，agreement， 就是我带着这个合约，平常我们还有一个签到表，工作叫 schedule timetable， 就是我把这个签到表也都拍了下来，我就带着我的签到表、我的合同，还有平常在苹果园里面、猕猴桃园拍照的一些图片，以证实我为他工作，他没有给我达到这样的一个工资水准。然后后来就带着这样的一个合同去当地的 Labor Department， 就到劳工部去投诉他们了。 我觉得通过小强的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感受到啊，就是有梦你就去追，然后有想法就去实践。 对， 无论这个过程有多么辛苦，只要你坚定信念，然后就会实现你的梦想。其实小强就是给我们真真正正实践了这句话，就是梦想是可以照进现实的，它不只是远方的。比如说啊，今天其实小强带着另外一本新书，就是他刚刚推出的这本书，叫做《我不想被这个世界改变》。这本书呢，其实说实话，当时听到书名的时候，我也在想，诶，我不想被这个世界改变，好倔强的一个名字啊，好任性的一个名字呀。我们都知道啊，就是改变自己，其实相对于改变世界来说，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吧，当我们成人之后，我们要去在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上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有些时候真的需要去磨练自己，改变自己。然后你说我不想被这个世界改变，小强说说吧，因为这本书当中其实特别讲到了间隔年在新西兰的故事。那其实这不是你的一个应该叫做最终的故事，而是你最初的故事，后面又有好多的故事发生。 对， 这本书是怎么出来的说说你的这个写作经历。 第一本书《间隔年在新西兰》，它更多是整理了在新西兰的455天的日志，20多万日志整理出来，整理成了7.5万字整理出来。第二本书《我不想被这个世界改变》，它更多是在我们的终南山，对，然后是作为我这样一个武侠迷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终南山这样一个地方，然后创作出来的，创作了差不多是一个夏天和一个冬天，差不多半年时间，创作出来《我不想被这个世界改变》，特别辛苦的，尤其是第二本书《我不想被这个世界》。因为比如说我谈到跟在河南这个环节也好像离我挺遥远的，然后再从事那些故事碎片化的故事，再先通过这种录音把它录下来，之后再通过打字打出来作为原稿，之后再不断的再进行一些润色，然后删除，然后经历了大量的大概的有16次的一个修改，才正出版了《我不想被这个世界改变》。然后《我不想被这个世界改变》后面一些篇章，比如说是小强环球篇章，然后众筹创业篇章，包含是钟南山秀雄篇章，因为离我比较近，还算是就是他的真实代入感还非常强。 因领导全校罢饭而被开除，大学因领队探险而被留校查看处分，英语四级没过去赴美带薪实习，在新西兰打工旅行时三次放弃绿卡， 从一无所有到众筹320万创业，身居终南山，过着没水没电的日子，重新上路。这样的经历出自一个人，他就是行者小强。他总说自己是打不死的小强，现如今他是青年励志榜样。今天的读书俱乐部为您推荐他的两本书，间隔年在新西兰和我不想被这个世界改变。其实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小强第一份工作是在新西兰做一个农场工，后来又去了一家游戏公司。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知道他其实做了很多份其他的兼职，比如说卖鱼，再比如说在超市里，应该是超市里的一个管理员是吗？ 对。 也曾经在这个过程当中体会到很多美好，比如说用自己亲手采摘的草莓来制作冰淇淋。 对。 然后还发生了很多什么自驾游的一些故事啊。总之其实看到第一本书间隔年在新西兰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受是，我觉得其实小强是一个特别能吃苦的年轻人。其实在这个一年的旅程当中，不要看只是一年，其实他自己的这种努力程度远远超过了几年。就是他每天都是在不断的打破重建，然后不断的寻找机会，非常顽强。 我突然发现我们的主持人依然挺懂我哦，真的。因为虽然看似是一年，但是他所经历的什么，大家想想，16份工作或者15份工作，你想过没？他要频繁的换工作，你知道吗？找雇主是怎么找的？他频繁换工作，还有他要频繁的去别的城市，8个城市去不断的去走，他要找住宿的地方，找当地人家去住宿。然后他刚开始没有车，到后面他有车，有车之后又发生了第一次车祸，又发生了第二次车祸，2次车全爆没了。然后中间还遇到了其他一些事情，对，就是和当地房东的一些冲突，包含和其他背包客的一些平常一些露营旅行计划。你可以想象一下，看似是一年，突然感觉是好像是10年也不止了。 对，我其实觉得就是可能很多人在新西兰一年都没有发生过你这么戏剧性的那么多的事情。 他们很多人都是在待一个地方之后， 很安稳的待在那儿。 对，一待就待半年，然后就是待，比如说这个小镇，待半年，半年之后呢，是不是要考虑移了？然后他们再去南岛再待一个城市，一般都待2个城市，甚至都直接回国了。我的情况，这个工作好像做的好像没多大意思了。然后我想换，我想去哪儿玩？我想去那个霍比特人那个拍摄那个地想去玩。我想去那个国家森林公园10大徒步线路那个地方去玩。就是我总是在好像有点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 就是疯狂跳槽，但你的跳槽过程却给你带来了意外的收获。 对对。 刚刚其实说到了还是新西兰，那我们接着再说说小强之后做了什么。大家不要以为小强去新西兰那个经历只是他的这个叫人生的极限，那其实只是对他来说真的是小菜一碟。比如说接下来，然后他进行了一个众筹，是吧？320万开了2家青旅和1家青空。这个是在新西兰回来之后的事情。 对对对。 怎么想到有做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是大家看到的，就是我《间隔年在新西兰》这个书的封面，是我一个面朝 大海、 大海的一个 非常美的一个画面。 对、然后这房后就是我住的那家别墅，然后就是我和我们当地房东住在一起。就是因为在车祸之后，其实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不仅说的是面临着车报废，然后我要接受一个高额的罚单，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这更严重的就是我慢慢陷入一种沉思，我发现好像死亡离每个人很近。突然发现就是名利毫无意义，不仅如此，发现我现在所追求的这种环游世界、诗和远方也毫无意义。那个时候在想，那到底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想着想着之后，甚至慢慢到后来，天天面朝着大海就思考这些问题，一下班就思考这些问题。后来发现，好像活着本身就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到后来的一种结果就是，突然就是有一些人 QQ 留言，当时我还没有用微信，有很多说，小强，我也可以去新西兰打工旅行吗？啊，我也好向往那种自由的状态。突然发现很多人渴望像我这样去环游世界，走出国门。当时我在想，那如果我能够帮助他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那是不是也是一件有益的事情？这是不是就是我活着的意义，就是我存在的价值？想到这一块之后，我挺兴奋的。其实，在一周之内，我就和国内我大学的一些同学就决定成立一个自媒体的一个小强环球工作室，先做着，然后尝试一下结果，就能不能提供一些资讯，告诉别人这个签证怎么申请，怎么去。 只是在合适的时机就辞去了游戏公司的工作，最终选择回国创业了。但是你想，你要想做环球旅行基金这个事情，或者你想做出国签证咨询平台这个事情，你得必须有钱有名才能做。比如说我要想做基金，想帮助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之后呢他们带着很好的想法之后来慢慢的就是更好的建设中国，这样间接的起到了你在能够改变中国改变世界的目的，你知道吗？就这样一个点，我感觉还是算蛮励志的。然后就是这个点你要做的时候，你如何有钱呢？是不是先从学习创业开始用钱去生钱呢？所以我最熟悉的青旅，那我先从学习青旅开始做一个创业的尝试，了解整个创业的路径。但是如何有名呢？我在想，那是不是要出书？接下来是不是要让更多人了解我的故事，了解有打工旅行这样一个签证存在，了解有这种赴美带薪实习签证的存在才行。所以基于这样一个想法，我就然后成立了自己的自媒体工作室，回国就开了三家实体店。但是整个创建是特别困难的。你像我这样一个环球旅行者，突然要变成一个创业者，它其实是一个特别痛苦的过程。所以书中有一种有人说的是，能将梦幻的东西变为现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但是整个过程呢是极其痛苦的，有这样一句话。然后所以在刚开始就是跟着我的朋友，他们以他们众筹为主，我配合，我只是入股。但是我第一家客栈我说的，我一定要参与运营管理，这样去学习。到第一家学会了一些东西之后，第二家之后呢，正好我桂林有朋友说的他也想开，正好我们就选好地段，我们就单独就众筹了第二家。第二家众筹完之后，没想到开第三家，结果了很多网友看到我网上做了很多场线上分享会之后，他们又邀请我去西安了，去杭州的去开。但是其实当时是不想开的，因为感觉只是圆一个梦想，然后了解创业的路径。然后但是后面没想到在西安又开了一家，西安那家也算蛮大的，在西安市中心吧，然后有50多间房，1600平米。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小男孩在一个店里面，然后然后就是要管理着，有时候是十几个员工，然后就是要从前面的一个基础设施选地段和房东签合同，到基础设施建设，到装修设计，到软装，到购置物品，然后是在最后的试运营，然后制度完善，雇佣员工，整个一套的流程我算是全部经历了。其实这些东西与我之前的那种新西兰那种诗和远方还相比，还是另外一种东西。之前好像你只有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自己想干嘛就干嘛，但现在是你要开一个店，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是大家的事，是要对股东负责，对要投资人负责，同时还要对这个团队的员工负责，你知道吗？这压力会非常大。 没错，所以我们能够想象到小强在不断的挑战自己。其实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他都觉得我需要进行下一步是什么样的事情，我要怎么做才能够变得更好。刚刚说到了开了两家青旅，一家清空。什么是清空？清空其实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非常复合型。 对，清空它是一个全称叫青年空间。对，我们北京有一家青年空间叫706，也算是中国第一家青年空间，随后在全国各地会有了其他家的青年空间。青年空间它其实就是一个青年的一个交流的一个空间或者场所，但我们像旅行者的一个普遍交流的场所，一般我们会想到客栈或者青旅，对吧？然后是像我们创业者普遍交流的一个空间，都会想到创客空间，对吧？像这个青年空间，它更多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有一种模式，就是我们在践行的，我们西安丝路长安青年空间践行的都是什么呢？里面是不是除了有咖啡厅，除了有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住宿的这样的一个青年旅社之外，是不是还可以设有咖啡厅？咖啡厅是不是除了服务于这个游客之外，也可以服务西安市当地的青年人？然后平常在这里面做一些分享会啦、签售会啦，然后是平常在这边是不是还有一些房间是用于不是用于做客房的，是作为一个办公室出租，就类似一个联合办公场所，对，然后就是分割给那些那个小型创业者，是不是可以将那些手工艺人引进过来，作为他们一个产品的一个展示，在我们一楼大厅。所以你会发现，然后这样的一个青年空间，它不仅仅说的是有青年旅社，有这种联合办公室，有这种咖啡厅，有这种手工艺人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商品区，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空间，是便于就是既有游客的参与，又有当地西安青年人的参与，这样的。它既有就是我们就看到的手工艺人，也有看到的这种然后讲述人，或者说是新书的作者签售会，都可以在那边举办。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比较综合型的，就是相当于是 游客和青年人可以在这个地方交流，然后也可以了解当地的手工艺人的东西，当然然后当地人也可以了解游客的一些想法，然后游客也可以看到当地的人举办的一些民谣或者一些活动在我们店里举办，它是一个蛮综合性的东西，打破了我们常规店只是店旅社只是旅社， 它进行了一个合成，那这个合成其实是集多种功能于一身， 对对， 然后它其实也是把这样一个地点变成了一个能做很多很多事情的这样一个地方， 对对对对对，不仅仅局限于它是空间，而是 对 就是 那也实现了复利效应， 对对，它是主要是一个综合性的功能， 对，所以刚刚其实说到了是小强创业的经历，众筹创业，我们总觉得走到这儿这个人生已经非常的精彩了，那时候你多大？ 那个时候差不多我是应该是二十七岁不到，刚出头二十七岁， 就是两年前。 对对， 那个时候觉得你看我从一个河南的小山村走出来，看我多能折腾，是吧？应该是人生实现了一个，至少起步就非常非常完美，或者是非常有成就感。但是后来呢，小强又做了一件事情，叫做修行在终南山。我也很好奇，为什么会想到慢下来呢？ 其实，有多种原因吧，因为当时是大家看到了我们在西安开了一家丝路长安青年空间，其实一年之内他开三家实体店就意味着我要经历太多的利益的纷争，比如说股东内部利益的协调，然后员工和店长之间的一个协调，然后我们邻居之间的协调，然后包含着工商事务这样一些去协调，而经历了太多纷繁复杂事情，让我看到了很多人性的东西，就是人既有这种肮脏的一面，也有这种善良的一面，人既有刚强的一面，也有脆弱的一面。当时我在想，这人性是多么复杂，我小强究竟以何种人性存活在这世间？其实我慢慢想跳出创业，想重新将我自己重新给就是思考一下我自己将来到底做什么，我有何种人性存在这世间，就是这是第一个东西，我要思考一些问题。就是第二个点，就是正好我从小就是一个武侠迷，其实在新西兰打工旅行期间我看到了腾讯新闻有一些人在终南山修行的一些经历，我当时我都想回去，哇天哪，那是我最想去的地方，他们怎么先去了呢？那种状态，然后就是所以正好是终南山离西安特别近，在西安市的郊区大概2.5小时车程，所以我想就是这么近，反正现在也退去联合创始人了，然后只是股份在那待着，有别人管定，然后我就可以走了，然后就马上就开始我要去终南山，就是第一个人什么都没想就去终南山，真的是这种状态。然后但是刚到终南山山脚下的时候，前两天的时候我还在想怎么进山的事儿。那个时候在想，我在终南山要待多久呢？计划怎么样呢？后来在想，我是不是之前新闲写了很多日志？然后是不是要把那个书给整理出来？我是不是还想写一本就是关于我个人的励志书？我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就是。比如第二本书我不想被这个世界改变，还要把第二本书给写出来，还要把第一本书给整理出来。 我觉得事情有很多。 对对，他还我来这个地方不仅是说的要什么顿悟人生，然后我想安静一下，然后我是一个武侠迷，我想看看这个活死人墓，然后看看里面的一些隐士，我还想把我的书给整理出来，或者第二本书给创作出来。然后各种计划就结果没想到在山里面待了一个夏季大概4个月，然后冬季2个月，共计6个月的时间就在终南山。生活还是蛮在别人看来哈，那种没水没电的地方挺痛苦的，然后 又好像跟世界隔绝了，与世隔绝的状态。 真的是隔绝了，因为你每天起来之后会有这种什么样的状态，你知道吗？每天起来会有那种无欲无求的这种 feeling， 就是这种状态，就是因为在那种隔绝之后，你每天事情就是劈柴，要捡柴火，劈柴要做生火做饭，要去那个峡谷里面要挑水到寺庙里面要做饭吃，然后每天要打扫一下房间，然后就是好像是剩余的另外半时间就是在半山腰上，经常确实有看那种云卷云舒的感觉，然后还有一些时间就是在晚上会经常会点着蜡烛会看书。然后是前期的时间，这个真的是那种生活非常有规律，也非常简单，然后就是没有人会推着你往前走，也就是那种状态。好像你也甚至有时候你好像你想写点东西了就写点，不想写了你就到处去走走，然后就是 从一个那么忙碌的状态，恨不得一天有20份事情要做。24小时都不够用的一个人，变成了现在休养生息，然后非常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这种状态你自己能够适应吗？ 刚开始 前半个月是真不适应，前半个月出现什么情况吗？前半个月发现的是孤独是我最大的挑战，就是到山里面都是刚开始是兴奋，但后来就变成了孤独，就是刚开始不适应的一个原因就是，哎，都像你说的，刚开始山里面在山外挺忙碌的，一到山里面好像挺慢下来的。尽管你有写书的一个计划，尽管你有读书看书的一个计划，尽管，但是这所有的东西就没有人催你了，特别慢下来了，不适应。但后面比不适应更为难的是这种孤独，因为山里面除了那个破旧寺庙的守护人，然后是杨师傅之外，他是一个孤家老人，然后是住在寺庙里面之外，然后没有别人。另一方面，他说的陕西方言，我们两个没法交流。还有一条狗，狗是野狗，我每天然后是由它和我来抚，然后喂养，就是整个你想想，就是那个孤独是无法排除的。但是后来找到一种排除的办法，就是我要看书，反正我进山之前带了十几本书，反正没啥事的时候特别孤独的时候，我就是看书与作者进行交流。哎，这种情况下其实很好的是排除与孤独的一种办法。同时呢，我看了作者写的书，哎呀，人家写的书好好啊，我要创作一个什么样的书呢？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哎，我慢慢就到差不多是后面的第三周之后，我就知道这个看书变成了一个主要的目标。 在城市里生活，没有网是不行的。 对， 那在那有网络吗？ 肯定是没网了，电都没电。 嗯， 你手机到那边是根本开，电没了你怎么开机呢？ 那你该怎么写书呢？那你是用电脑写吗？ 我们在后来就出山了嘛，因为我们的书也看得差不多了，然后我把写书的思路也勾好之后，剩余的问题就是我的书的原材料从哪儿来，然后是我肯定要是在外面就是在外面把它给，比如说我书的就我的第一本书我的日志哈整理，我要把日志全部打印出来，打印出来之后呢，我要再跑到山里面再去每天就是对着那个我的打印出来 A4 纸的材料进行反反复复的查阅，怎么构思怎么样的，然后重新写到本子上。纸质的那种状态， 所以说今天我们读到你的书，真的是一笔一字的写出来的。 写出来，因为是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因为我在山上住，山上离山下是有两个半小时的车程的，然后不是车程，是要走的路程，然后就是另一方面那是路是非常窄小的，就是只能是一个人去通行那种路，然后所以我们差不多半个月出山一次，所以我们半个月出山一次的时候，我们特别会珍惜这段时间，一定要去打印店把我该打印的材料给打印了，把我该买的书赶紧买了之后再赶紧进山，是这种呢，所以山里面还是蛮安静适合创作的过程。对， 哇，其实我觉得小强是一个我一直说他是一个颠覆者，就是他是颠覆自我颠覆创新的一个人，就是每一刻都在颠覆。刚刚说到终南山然后在里边修行又去写书，然后现在呢，现在你是在全国的进行一个巡讲。 对，然后是在书传书其实没有出来之前，我有自费在一些大学里面，大概在全国有六七十所大学都做过分享吧，比如说在我们的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广东海洋大学，然后就是在我们的北方民族大学然后在我们的西安外国语大学，然后就是在我们的桂林理工大学，反正全国各地去了六七所高校吧，做一些分享。但书出完之后呢，就变成了新书签售会，也去了很多高校做过分享。我们北京好像来过两次，都是不是在学校，是在书店。一次是记得建个言在今年是在北京的字里行间书店，然后嘉里中心店做了一场签售，然后后来再来北京那次是在我们北京的创业大街延吉又书店又做了我的我不想被这个世界改变的新书发布会，所以分享会做了蛮多场，然后到现在为止应该实体做的线下做的分享会应该是有至少有七十场以上，线上的可能应该不会超过五十场，应该加起来会有132场至少。对，然后对是做了蛮多场分享吧，就是算是在传递一些就是打工旅行的信息，传递一些就是一些正能量吧，就是告诉所有人，就是不论你现在状况是如何的，那都已经成为过去。关键的是当下你想做，你想做点什么，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依然相信只要你的梦不死，你的心不死，然后那很多东西是可以将你梦的很多东西变为现实的。我是坚信这些东西的，我是坚信奋斗的力量的。 我也很想问问小强，为什么这么拼，为什么总在打破重建颠覆自己？ 之前也其实之前也很多人采访过我，就是也问我为什么要从一个环球旅行者要跨界到做一个创业者，之后做创业者，之后跨界成修行者，修行者到是一个新书的作者。现在因为我回国之后，现在主要是上综艺栏目嘛，可能后面会上一些超级演说家一站到底奇葩大会，参加一些节目录制，就是又反而要跨界的综艺咖了，这种感觉就是。并包括后面我想两年后想把合适的时机把我的书改编成影视，想拍电影，就是。 对，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想法？ 嗯，然后别人可能看来就是认为你这个挺不现实的，但是可能了解我经历的人都知道，我既然有这想法也说出去了，我肯定是有自己的执行和计划在里面的。对，就是因为我感觉就是其实从一个角色到另外一个角色的转变，它其实是重新要打破你原有的自己，重新认知自己，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你能想象一下一个行者要转变成创业者它是多么难的事情，你一下子天天爱玩追求诗和远方，一下子变成一个天天追求一个成本，然后天天追求一个这个整个市场的战略，然后追求这个然后你的投资回报率，然后天天要追求一些利益的协调，然后一下子又转变成一个书的作者，你要传递一些价值，不考虑一切的东西，传递一些价值，给一些别人，希望能够影响到别人，然后希望 你不觉得累吗？ 对，就是啊，其实没感觉到累，其实更多是因为这是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当你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不觉得累；即使当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他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的时候，在你看来不是困难。你知道这是你当下面临的问题，但是你知道能解决掉，这是因为这是你想做的。所以我可能就是我走的路径和一般人不一样的特点是，我没有走向传统这种大家所认为的这种我要上班，我要结婚生子，我要怎么样的。我选择的一条就是，我是我，我是行者小强，我有我自己的打算。我既然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就我自己选择的余地，我选择以何种方式生活，何种方式来给这个世界带来一点改变，我有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就是所以有时候你知道吗，书中都谈到一些话，就是哪些人才能改变这个世界呢，就是只有坚守的傻子才能改变这个世界。因为就是因为他傻子，像阿甘一样的傻子，他一般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然后好像整个世界与他无关。但是呢，像阿甘这样的傻子，他们都能够将自己想要的生活变成诗和远方，然后是诗和远方，就你知道吗，就在他们会变成现实在他们手里面，然后变成现实的时候，周围人都会过来凑过来看，哎，小强你是怎么把你的生活变成诗和远方的，哎，你是怎么做到这些的。结果凑过来人越来越多，就结果呢你会发现就是他们受到你的影响，慢慢的你也就有了改变这个世界的机会。所以说是我感觉我属于那种坚守的傻子吧。我感觉属于这类人，就是这个世界是充满一些非常现实性的东西，不得不去承认，但是这个世界某种意义上来说与你也毫无关系。对，所以我是希望我能够既能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活在诗和远方的世界里面，像之前环游世界里面，也希望能够走进别人的世界，然后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我是希望能够来回在这两种世界之间可以穿梭的人。 所以其实这本书出来之后，我觉得有很多的你自己在书中的一些句子是特别值得我们去反复阅读的，我觉得是叫经典语录吧，特别有哲理。比如说，请记住，你不是世间 唯 一受 苦 的 那 个 人。 对，还有，若你勇敢地托起别人的梦想，别人也会成就 你 的 梦想。 精神比梦想更为重要，只要你的精神还在，就可以创造出无数个梦想。 对，其实这三句话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就是大家可能认为就是比如说精神和梦想没分可比的，但是大家思考过一个问题没有，你的梦想总有实现的那天，只要你够努力。但是你是什么东西它不会变呢？你的梦想实现完之后还有下一个梦想，它不断在变，那什么东西它不变呢？可能精神就是一个不变的东西，从你出生到你死亡直到永远它不变的，以不变应万变。另一方面就是只要你的精神还在，就可以创作出无数无数个梦想。所以说我蛮希望大家能够追求一些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你的精神是什么，精神又在哪里？因为只有你的精神还在，就可以创作出无数无数个梦想。所以我就做了一个从另外一个视角做了一个对比，精神比梦想更为重要。就说是为什么会有那一句话，就是若你勇敢托起别人的梦想，别人也会实现你的梦想。就像当初我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我去环游世界，但后来我愿意说想帮助，我后面帮助了大概200多个人在国内外打工旅行，就是帮助他人实现他的梦想，这是我自己存在的价值。就是人其实还是蛮需要从我到我们的，因为如果你 仅仅关注的是你自己，其实你永远实现不了你所谓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业和抱负。只有你关注到大家，关注到他人，愿意托起大家的梦想，有一天你才能实现你的一些梦想，一个大的梦想。对， 所以小强现在出了两本书了，又马上要上奇葩大会，又要上一些90后非常喜欢的节目，然后未来呢你还有怎样的一些打算呢？ 刚回国这一年，然后就是计划是先上综艺栏目，然后会去喜马拉雅电台做一些有声的视频，有声图书的一些录制，包含其他课程的录制，然后后期可能主要是想将自己的，尤其第二本书我不想被这个世界改变，想改编成影视，做一个剧本孵化，然后希望能够找到合适的制片人和导演，把它变成电影，院线电影也好，网络电影也好，也在做这个事情。未来应该是两年内都要做这些事情，就是说将来比如说电影拍出来了，或者说将来综艺栏目也上完了之后做点什么呢，可能会考虑去非洲做志愿者吧，可能会考虑去半年一年去肯尼亚做这种野生动物的志愿那个医生助理，然后做一个救助这样的一个野生动物嘛。可能也会考虑去芬兰，然后上一个研究生。对，然后之后可能还会再回国做点事情，就是 哇， 将来要做的事情还多 的。你就是生命在于折腾。 对 啊，什么时候想退休呢？ 好像没想过，就是其实我可以忍受的是。明天我可以死掉，但我不能忍受的是此刻在我还活着的时候，我不能此刻做点我想做的事情。对，就是我是希望有一天自己真的能够做点什么事情，能够成为一个公众人物，能帮助更多的人，做点什么事情之后呢，我是希望最终我还回归平凡，去一个陌生的国度，完全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过着自己最后的那点余生。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对，就是还是希望就是天降大任还是要做点什么事情，但是最终呢做点什么事情之后要迅速的撤离然后类似这样的一个修行者去做一个隐士这样的一个想法，还是蛮影响我这个观念的。然后其实很多人在也许还在思考，你要上综艺栏目，要成为一个什么泛娱乐话圈的一个大综艺咖，你要之后要想拍什么电影什么什么之类，就是可能很多人都看来有点天方夜谭，但 你总会把大家所谓的幻想天方夜谭变成现实，它的标签就是这样的。所以只有你想不到， 打不死的小强， 对，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做不到。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小强为我们朗读一下这本新书《我不想被这个世界改变》当中的其中一个片段。 我不想被这个世界改变，曾经有一篇文章叫《每一个行者都有一个青旅梦》。写的蛮适合我这种行者的，有这样一句话，就是即使不用四处流浪，也有一帮流浪的朋友伴着你，即使远隔千山万水，也可以看到高巅之巅的白雪，即使慢慢老去，也有个温馨的家。怎么做到呢？那就赶紧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客栈吧有这样一句话蛮好的。然后之后再给大家看一个我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感悟，在书里面的就是我现在想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叫我不会做影视，更不会被这个世界改变。有一天一个手工艺人来到我房后的竹林里面砍竹子，打算编竹筐。接下来呢，我就陪着他一起砍竹子，劈竹篾，磨竹节，做框架，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将竹篾编织了上去。他说花两天时间编一个竹筐也赚不了几个钱，这就是我一个爱好吧，消磨日子罢了。两天下来呢，我发现自己的心态也慢慢变得平和。手工艺人依然存在，说明了当下还需要一种慢热的一种生活态度。有一天呢，我去房后的莲花山去爬山，爬山时呢，我遇到了很多分岔路口，多次折返后才登顶。此时我便醒悟到，人生其实就像爬山一样，只要朝着目标继续前行，终可登顶，尽管走了很多弯路。后来呢，我又到了山顶，却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山脊。等我爬到了两座山峰之后呢，才来到了山顶，终于可以一览众山小了。在眺望时呢，却发现原来远处还有一座更高的山鳌山等着你。此时我便领悟到，人生就如爬山，从一个山峰到另外一个山峰永无止境，即使你撑在万山之巅，依然有更高的山等着你，比如说我刚才所看到的鳌山。上学时呢，我总喜欢热闹，因为害怕孤独， 经历了环球旅行后呢，我发现扔到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剩下的还是孤独。此时我意识到，回到原点，人只能做自己。在终南山修行期间呢，我回首过往的情和爱，发现一切皆为虚幻，执着了那便成为枷锁。只有淡然处置，一切随缘，人才能摆脱孤独，获得新的生命。有一天我去茅房看了几只萤火虫，一下子我明白了活着的意义。我想做一只萤火虫，尽管周围一片黑暗，但依然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再过半个月我就出山了，回到了喧嚣的社会，但我会继续做一只萤火虫，尽管我不会做影视，但更不会被这个世界改变。 好的，那其实今天我们听到了小强的故事，也认识了这样一位行者小强。我相信大家通过他的故事也激励了你自己，也有很多的共鸣。我们总是可能会抱怨我们生活的这个空间，或者是我们职场当中的很多困难困惑，生活当中的不顺，但如果我们去看一看小强的经历，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男孩真的非常的勇敢，打不死，然后任何的困难都没有办法把他击倒。我觉得如果我看到他的经历之后，你可能就不会觉得你的生活还有那么的不如意，你会觉得天哪，既然小强面对那样的一些过往，他都会那么勇敢啊，那么坚强的走过来。所以这本书是一本很励志的书，我也推荐给大家。两本书，一本叫间隔年在新西兰，一本我不想被这个世界改变。好，非常感谢小强的分享，谢谢小强。 好，谢谢大家。 好，听众朋友，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本书的激励之下，能够真正变成最好的自己。好，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一丹，接下来是纪实传奇。 海风轻轻吹过我的脸庞，阳光温柔的洒在自由地飞在天空中，像快乐的徘徊在游乐场，白云在偷看彩虹的模样，太阳总为了船长指方向，海浪抚摸着沙滩的衣裳，我们每天都为他换上新装，找到方向，这个你 技术的品质保证， 一二五八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一二五八。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